Yeah.

我们。

许我喊你一声兵妈妈，兵妈妈，请允许我喊你一声兵妈妈。想守卫在您的目光下，我寄给您的信您收到了吗？我唱给你的歌儿听到了吗？等到优秀兵我牢记您的话，军民心连心，放心吧，兵妈妈。